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八十集，首映后的媒体观众一致好评，把大众的期待调得更高了。首映之后，在正式上映前还有点映，也就是个别城市影院预先放映，点映场次基本场场爆满，可想而知，看完电影的观众回来也给出了好评，点映期间口碑就爆了。大部分迫不及待分享的人都会顾及到没看的朋友，在网上聊的时候小心一点，夸奖蓝河也不剧透，他是 boss， 不只是礼貌，也是想坑一坑后看的人。饶是如此，也把一些关键词顶上了热搜，什么柳纯阳诈骗育儿博主蓝河之类的，明显顶起后者的人里不乏不安好心的，分明是要在人家看电影之前先入为主。 我带我妈一起去看了电影，我妈现在坚决不信那是蓝河老师，她觉得是同名演员。 看过的来聊一下，我看那场某个镜头的时候，全场都我去出声了，我坐的还是前排，真的吓到我了， 我懵了，我挺想去看的。最近看了《燕京碎尸记》，觉得蓝河很可爱，但是我朋友告诉我蓝河最后死了，所以该不该去看？ 看吧看吧，强烈推荐。 口碑的高涨，加上宣传的推动，一瞬间追就成了春节档最引人注目的影片。初一那天的预售票房都已经破亿了，蓝河的角色被提到的频率也是高得吓人，胡七十九每天数粉丝数得狂笑。大年三十，也是追正式上映的前一天，蓝河自己买了些菜，加上家里寄来的年货，在家自己做了顿年夜饭。其实也有朋友邀请，但是这段时间来工作太多，他只想自己休息休息。京城已经相对冷清了许多，这栋出租率很高的公寓空了不少，连隔壁的英韶也回老家过年去了。人过年，鬼神也过年。蓝河做了一米多高的香塔给胡七十九和白五吃， 多吃点，最近你们也累着了。 蓝河还发了微博祝网友们除夕快乐，因为在电影宣传期间，他的微博更新频率都高了很多。 哎呀，感觉你家没什么过年的气氛，你连春联都不提。 胡七十九一边吃一边挑剔的道， 原来我在杨家的时候早就热闹起来了，小孩子放炮贴春联贴福字，就是他家那福字啊都贴不对，居然贴到的。 杨家那估计是不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华夏传统是除夕放鞭炮，古意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骚恶鬼，驱瘟逐邪。但现在嘛，京城到处禁放，少有能放的地方也限时。门上也贴到的？蓝河问。这个他是知道的，爷爷说福字吧，以前只是倒着贴在水缸上或是垃圾桶上，因为这两处的东西是往外倒的，为了避免把家里的福气也倒了，所以倒贴福字两相抵消。门窗上若是倒着贴，那除非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是啊，气得我赶紧托梦让他们贴正了。 蓝河无语。这时候门铃响，蓝河一看猫眼，是宋福谭，他手里还拿着一个饭盒和一个袋子。缓了一下，蓝河才把门打开。 玄光老师，你就吃完年夜饭了？ 吃完了，还带了些我姥姥包的饺子给你。 宋福谭道。北方过年饺子必不可少，旧京正月初一到初五都要吃水饺，也叫煮饽饽。蓝河这南方人倒是不讲究这个，有菜就行，但这个是宋福谭的一片心意，他接了过来，把宋福谭迎进门。 你这就跑出来了，家里人不说你啊？ 我姥爷还让我再和你说说， 去家里跨年。 宋齐云其实嘀咕了几句，被镇压了。 回头我给爷爷拜年。 南河看他带来的另一样东西， 这是春联。 我写的。 有春联啊，快给贴上。我刚还说尊家什么都没贴，忒没有气氛。 胡七十九冒头。 以前杨家村有新上帝的，还贴个人信耶稣福自来，家靠上帝恩常在呢。 这么多宗教，四大门最不喜欢信上帝的，因为他们讲的是个人，而四大门讲究家族。就像有时候胡七十九还是会想念在杨家的日子。胡七十九拿这个来比喻，可见意见多强烈。 蓝河缓缓道， 你觉得气氛不够是吧？ 胡七十九谨慎地点了点头。 喂，七十九，你多大年纪了？怎么还不结婚？ 胡七十九无语了。 你看，工作眼看也快有了，为什么还不成家？看人家《聊斋》里的狐狸，怎么就那么积极相亲呢？现在有过年的气氛了吗？ 胡七十九欲言又止。原来在杨家，来来往往的亲戚也是这么催婚家里小孩的，但那个时候他都嗑着瓜子赞同，现在却倒了个个。 蓝河还是没有放过他。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泰山考试第一名，在庙杆山当差，多有出息。 要不是过年，胡七十九都想嚎啕大哭了。只见宋福潭拦着蓝河， 哎，他过年呢，别难为他了。 胡七十九说道， 谢谢，有气氛了。 蓝河把宋福潭写的春联贴好了，确实多了些喜庆的味道。 再把电视也打开吧，看看春晚。 胡七十九爱热闹，还带上了白舞。 刺猬也觉得没气氛吗？ 白舞惊惧地道， 我只说了句好安静啊，带着喜悦。 胡七十九说道， 还有他年纪也不小啦，你问他什么时候找对象。 蓝河倒不想逼白舞，但胡七十九提起来，他还是好奇地问了句， 白门结婚后也各自对着墙角说话吗？会不会觉得家里太挤了？ 白舞嘴唇动了动，半晌才说， 不会，结亲的白门怎么会觉得配偶挤呢？ 胡七十九说道， 我才不信白门能结亲。 白舞无语， 哎，别胡说了，不结婚小刺猬怎么来的？ 蓝河看了白舞一会儿，想追问，又叹了口气说， 哎，算了，我上网搜可能更快一点。 他掏出手机一查，原来刺猬求偶，雄刺猬要更为主动，而所谓的主动就是不停绕着雌性转圈，软磨硬泡。 有画面感了，一个社恐请另一个社恐面对自己，能对视超过十秒不尴尬，是不是就算天定姻缘了？ 白舞无语。这时爸爸妈妈的视频也打过来了，蓝河接起视频，那一头是一屋子的亲戚，一通就传来了叫喊声。蓝河刚和长辈打了招呼，小表妹的脸就挤到屏幕前。 哥，你要给我寄签名照，我去看了点映，我同学居然不信你是我哥。 蓝河说道，知道了。 仔，就你自己吗？没有和朋友一起过年？ 蓝妈妈问。蓝河慢慢把镜头对准了宋福潭，声音一下变小了点， 有个朋友的。 宋福潭对着蓝河的父母露出了一个很有礼貌且很亲切的笑容， 叔叔阿姨，我是宋福潭。 啊，你好小宋，你好。 那边好像放鞭炮了，蓝妈妈的声音也变大了， 你们也是同事吧？一起过年太好了，过些天我去看你们呀。 也是从这次通话起，蓝河的父母后来一直很纳闷， 媒体为什么要说小宋脾气不好，为人冷淡？人家明明乖巧又懂事，见了人笑都没停过。 挂了视频后，连蓝河都有点想笑。 你干嘛笑成这样？你不觉得有点僵硬吗？ 宋福潭无语，他尴尬地放松了一下面部的肌肉。蓝河父母看不出来，但熟悉他的人就知道，那种笑容弧度基本不会在他脸上出现。 所以在蓝河眼里完全不是热情，而是神奇。但也因此，蓝河的笑意无端就停不下来。这是他第一次独自过年，但没有想的那么安静，或者说是冷清。直到老白的头从窗户钻进来，仿佛一只吞金兽，张嘴就是 我搞点钱来。 蓝河无语，有些鬼不来的时候有点想他，红包也准备好了，但是真出现后又很想吐槽。蓝河说道，你哪怕多说一句恭喜发财都没那么不孝，像你这种逆子全要感谢法治社会京城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严格实施，不然你小区都进不来。宋福潭默然道， 哎，算了算了，孩子还小。 老白无语。胡七十九坐在电视机前神情恍惚，可以，气氛相当浓厚。大年初一正式上映，毫无悬念，追票房领跑春节档。大过年的，大家就想看点节奏快的爽片，看完后可以和亲戚朋友有点话题，这部话题可就足足的了。 我去，我带上小学的儿子去看的，这小子没出息啊，被张云春吓哭了。 别说小孩啊，那眼神看得我也是鸡皮疙瘩狂起，好吧。 哭了，我姐妹看完点映让我一定去看，说张寻春就是我最爱的小甜心款，我差点被寻春哥哥吓得飙泪。 这个男二的演技真的炸了，哎，不觉得死了比反转那里啊更无声震撼吗？而且死完那么长的镜头啊，男主搂着他纹丝不动的，心态特别真实，我都怀疑在用人偶了。 张寻春真的让人上头，我准备去二刷了。 随着观众人数迅速增加，剧透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全国人民都被透光张寻春就是 boss 了。 知道了知道了，连隔壁二大爷都知道张寻春是个反派了。 但即便带着答案前去，仍然会被剧情吸引，被蓝河的表演征服。观众纷纷声称反转镜头看的人要有阴影了。关于张寻春的讨论创作都在不断涌现，无论分析他的反转表演力度深度的文章，还是二次创作电影的同人故事，无不证明电影与角色的成功。大量新粉丝从电影喜欢上角色，再从角色对演员有好感甚至喜欢上，蓝河的名字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总算不再是单纯的育儿博主了。一部好的电影影响力是很大的，似乎一夜之间蓝河就从透明进化成了知名反派。毫无悬念，柳春阳的诈骗发言被挖出来高挂墙头，讨伐这个大骗子，还有首映礼上那位花臂大哥的录像也放出来了。这位大哥实在太搞笑了，视频中他讲完那话后，蓝河的表情被戳成动图玩梗，网友们狂笑之后又忍不住在蓝河的评论区整整齐齐地排队留言。 哥哥你太会死了。 别看蓝河外形漂亮，经过这么一出，网友都半带调侃地表示， 看到没有，这才是猛男应该喜欢的演员。 蓝河给我上了一课，就算有梨窝也可以喊 A。 看电影前的我狂舔莉莉版萌系张寻春，可爱可爱可爱。看电影后的我和鸽子们缩在一起瑟瑟发抖。 这条评论太传神了，蓝河和鸽子的视频再次热转起来。观众们表示，以前的我太天真，现在的我理解了鸽子。影片宣传方也适时把蓝河杀青戏的花絮放了出来，只见蓝河在旷野之中放飞鸽群，鸽子们迫不及待地逃离他身边，这段在电影里是保留了的。接着导演一声咔宣布张寻春杀青，蓝河开始往回走，脸上的笑容神情也变了，从冷淡的 boss 变回了梨窝小可爱。迅哥的老把式把鸽子赶了回来， 却见那些鸽子落在蓝河身边，不但没有远离，甚至还任由蓝河接近了。剧组的人也很奇怪，老骗子柳纯阳还让蓝河去靠近鸽子，结果鸽子居然一头扎进了蓝河怀里，撒娇让摸头。视频拍不到当时现场，胡七十九那赶鸽子的动作于是呈现出来的完全就是蓝河杀青了，鸽子也变了。 我擦擦擦擦，鸽王到底是几个意思？谁能用科学给我解释一下这个？ 牛啊，之前鸽子是害怕张寻春吗？然后一出戏就不怕蓝河了？ 这个解释不错，一下被寻春哥哥吓到冒冷汗，一下想扎进他怀里蹭头。 啊，视频是真的假的？鸽子是不是换过了？召唤技术地， 在现场都是真的，我是哥哥怀里那只鸽子。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